我的离开对你却是自在，就算没有他，你说结局也是分开。能不能卷土重来？能不能我等你回来？却是酸楚，带走到末路，你要结束，我还想付出。能不能最后的吻？能不能幸福没有伤痕？爱你爱到恨了你，恨你让我如此爱你。是我更爱你，爱你爱到恨了你，恨你让我如此爱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那是不够爱你，最爱最恨都是你。 都是。